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最近美国针对世界各国的制裁骚动在国际上遭到抗议一事8月1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全文如下，最近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针对我国、俄罗斯和伊朗的新制裁法案，外国则对此纷纷表示抗议。俄罗斯表示对于美国粗暴的行为将予以致命性反击，伊朗则表示美国国会这次通过一项制裁法案，这完全是一种针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将采取一系列相关法案来采取报复措施。德国、奥地利、法国等欧盟国家也指责美国对俄制裁，并采取强硬的立场，说不能容许为美国优先牺牲欧洲利益。中国和委内瑞拉也对美国的制裁威胁力度日益加大表示强烈抗议。中国予以警告说，美国的对华第二次制裁会造成中美之间发生严重摩擦。委内瑞拉总统声明将采取果断的措施来对付美国要实施的对伪制裁。美国对世界各国进行制裁，这彻头彻尾是一种厚颜无耻的手段，其目的在于实现自己的利害关系。美国实施制裁为的是通过掌握能源市场和扩大出口等来搞活本国经济，他们肆意侵犯竞争对手盟国和友邦国的利益。美国的制裁骚动因其无法无天和厚颜无耻而在世界各处遭到谴责和反对，这是理所当然的。世界各国不该容许美国只追求自己的利害关系，对各主权国家不时地挥动制裁棍棒的流氓行径。美国疯狂的对朝制裁活动，从其本质上来看，也是服从于实现美国侵略性的支配亚太战略和称霸世界野心的。美国极端的对朝制裁威胁，只是使我们进一步提高警惕，奋发图强，还让我国人民更加坚定要以自立自强的威力来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意志。美国应当正视我国综合国力和战略定位提高到新境界的现实，不该轻举妄动。